厉害了我的国，南韩拍摄中超外援金英权夹球送走德国。厉害了我的国，中超外援韦素带领嘅比利时击败日本，将会大战喺中超浴火重生嘅保连奴带领嘅巴西。厉害了我的国，中超改变世界杯，今晚又系属于中超噶。我哋唔止系强国，甚至系赢国，赢国又赢啦！喂，究竟去到几时呢？赢国先至唔可以唔使靠自嗨或者冷嘲热讽人哋，唔需要再刷存在感，获得真正强大同胜利呢？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世界杯仲打紧，咁世界杯咧，大家都知道最大赢家系边个噶啦？虽然未打完啦，就系我哋伟大嘅强国。点解呢？因为第一次喺世界杯开幕出现六个中国旗手，因为个波系东莞做噶，哇，个波东莞做咁犀利，喂，因为世界杯纪念币喺南京做噶，哇，仲有，喂，你大家睇世界杯见唔见到有蒙牛啊，又成啊咁样，喂，仲有好多小龙虾添啊，喂，仲好小龙虾运去俄罗斯，但系虽然听过系假嘅咁样呢单新闻，喂，仲有啊，原来世界杯有好多中国球迷同埋中国观众啊！咁究竟中国足球队去咗边呢？喂，呢个问题真系问下大家啦！我系强国新闻社八旗。 世界杯已经入到淘汰赛阶段，非洲队全数拜拜，亚洲队净系得一队啊，系入到十六强嘅，其他嘅几乎都系美洲队同埋欧洲队嘅天下。而喺寻晚嘅比赛啊，日本对阵比利时，最终喺领先2-0嘅情况下反输3-2，无缘晋身八强。不过作为亚洲嘅一份子啊，阿 Win 我都好欣赏日本嘅足球精神，喺身形体型都不如欧洲美洲人嘅情况下，可以有咁嘅佳绩，实在系难能可贵啊！喺度代表强国新闻者对日本队嘅中国足球精神表示欣赏。咩话？唔爱国？咩话？汉奸？日本侵华？你老尾唔好再同我讲几十年前嗰啲嘢啦！你老尾，我唔信中国历史上冇人打过其他国家咯！废话，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次嘅强国新闻者。 我真系唔明阿 Win 嗰个引言系讲咩？我完全听唔明。我觉得咧，啲水准好低啊！ 咁我哋因为呢喺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同阿伯奇曾经有啲小风波嘅。 唔系讲 一个 Andy Cockwise 都 真係真執唔系风波，我想讲。 啲人输波系燥啲嘅。大家 年纪大 啊，唔系大家输咗几多钱啊？ 跟年期吧， 日日都喺 group 度啊，即系 send 嗰啲跳楼嗰啲。大家两个输咗钱啊，系咁啦。 诶，不如讲翻世界杯先，即系寻日场波咧，嗱，我冇睇，即系比较遗憾。 你或者球迷？ 啊！ 又即系球迷 眼瞓啊，球迷都瞓觉， 瞓觉 咁咪真球迷咯。唔系出街嘅时候咧，就应该已经过咗几日噶啦，但系应该都唔会忘记嘅。即系咧，系亚洲啦吓，容许我哋吐下光啦。亚洲嘅唯一代表日本咧，就喺我哋录音呢日嘅寻日咧就输咗波。咁但系。的确系踢得几好嘅， 系啊，仲赛后仲有执翻干净嘅更衣室添， 都有执啊， 有执啊， 有啊， 整齐啊， 啲球迷仲留低执埋垃圾添， 即系呢个就系、是、所谓嘅真系嘅国民教育啦，即系你想象下啦，我哋今节嘅主题咧，其实就环绕住话想象下，如果强国。同世界杯有啲 linkage， 譬如话强国对嗰啲发生嘅事情咧，系由强国嘅球迷去世界杯，又或者嗰啲发生嘅事情发生喺强国又会点咧？嗱，我哋先想象下啦，如果强国嘅球迷真系有一日啦吓，可能下届啦，中国打入呢个世界杯决赛周咁， 系咁好大量嘅中国球迷去观战啦。 你想象下嗰啲中国嘅球迷，如果输咗场波，或者甚至系冇输波赢波就好啦吓。一向大家认识嘅中国嗰啲游客，究竟会令到嗰个球场变成一个点样嘅地方？ 我突然间谂起咧，听个朋友讲咧，细个去政府大球场同埋呢个旺角场睇波咧，咁嗰阵可以抵叉烧饭啊，入场食嘅。佢话曾经发生嗰件事咧，就喺上台嘅朋友咧，即系喺楼上看台嘅朋友，成盒叉烧饭掉咗落下。 我识个朋友掉过。 咦？ 系一个白奇同我共同朋友，应该系叫 M 乜或者咩 J 嗰、那个？ 睇嚟系你两个互相认识咁样。喂，唔系我咁啊，系我记得咧，我哋香港嘅球迷睇波就一啲都唔斯文噶啦，包括我自己在内啦。不过我就真系未试过 食咁叉烧饭掉落。 嗰阵时即系哎呀，咁样会透露自己个年龄咁。但系即系嗰阵时旺角球场咧睇波 系 有气氛嘅。咁其中嘅气氛咧，唔知点解啊，就系屌阿和仔，屌你阿和仔，咁都未开始点 底宣传底咁样。 啦。咁嗰个叉烧饭嘅对象都系和仔嚟嘅啫。啊，点解和仔都咁惨？ 跟住成粒叉烧饭掟落，但系咧，即系呢啲行为咧，即系我哋咁样讲咧，好似几得意、几好玩咁样。但系其实真系一个完全系不文明嘅表现。 前面嗰条多得你唔少，即系你睇睇下波， 突然间成 点点点个头咧，即系生叉烧个头，即系我个头系咪有啲叉烧嘅种子种落去？跟住一系咪头先落完雨咁样生咗啲叉烧出嚟咧？ 系嘅，绝对就唔啱啦。即系咧，我首先想讲嘅系，即系国民教育啊，呢啲系现实嘅例子啊嘛。即系每日你无论你系身处喺乜嘢环境，你有冇系读书啊、电视台啊，又同佢讲我哋过得几好啊，我哋人民几咁强大啊，我哋嘅民族几咁优秀啊，咁样都好咧。其实你一啲事情你会发生，咦？其实你究竟你觉得你？究竟想做一个中国人好？如果有一拣嘅话，你想做一个中国人好啊，定系想做一个日本人好呢？ 做中国人， 即系但系如果喺礼貌话，你究竟觉得嗰班中国嘅游客系令你那个印象系加分啦、减分啦、 蒙羞咯？ 系啊，定系一个日本嘅游客？如果你一个日本人，呢班日本嘅朋友系对你加分定减分？你就会想象到，咦，其实我哋国家系咪真系啊？ 有关日本人咧，我听过好多朋友讲， 虚伪 系啦，我想讲 做戏 嘅日本人咧。即系嗰啲系香港人嚟嘅，其实日本人咧好假，即系好似阿 M J 咁讲，好假嘅，好即系你唔好信佢哋啊！你睇啲民呢啲民族唔好， 系啊，佢哋内里好变态噶。 跟住咧，跟住后边嗰两句就系、是、啊，不如过两句去日本旅行，东京旅行。 其实咧，想讲翻白旗嗰真假，即系一方面咧，我哋成日讲话有礼貌啦，咁但系有礼貌往往会唔会就系所谓假嘅一个代表咧？或者我再深入少少讲啊，好多时候我哋譬如对一个老屎忽啦，咁啊用礼貌 前辈啦， 对一个前辈啦。有礼貌嘅意思就係我明明係唔欣赏或唔中意个前辈、但碍于佢係前辈咁我就出于个所谓嘅礼貌。 啱啊 咁我就要係点样言语上又好行为上又好都尊敬佢或者点样。咁用翻坦白其所讲咁要咁假嘅。咁你又要两一权衡啦。所谓何为有礼貌、何为假、何为虚伪呢 所以呢啲咪即係嗰个语言艺术同一件事你话佢假其实係假㗎係啊係啊。咁但係即係同一件事睇你用一个negative嘅语言去讲佢，定系一个正面嘅语言去讲佢。 嗱，即系简单如啊，我好憎白旗嘅，但系碍于个礼貌，咁有时都要见到佢话，诶、哎，早晨啊，白旗，诶，食紧饭未，白旗？ 勉强， 其实屌系好想心里面系好想打鸠佢嘅， 或者勉强一齐，好开心咁做节目啊， 笑笑口啊。 呢啲系有礼貌定虚伪咧？嗱，我真 系分啊。寻日赢唔赢啊？赢啊！屌你 老，我觉得好简单嘅，好简单嘅，即系纯粹。嗱，你作为一个即系有两个陌生人喺你面前，你宁愿对住一个有礼貌，但你觉得可能有少少假，但有礼貌嘅人，定系可能口埋口话你老母嘅人啦，就咁简单啫嘛。我对住一个可能陌生人，我做乜要咁多咁谂咁多嘢啫？就咁简单。 其实我觉得即使系嗰种假都好啦，我肯定都系愿意即系、就是、愿意对付一个对住一个 有礼貌嘅 人，会唔会即使佢内里系想屌我老母都好？ 系啊，即系咧，我哋早两集咪一集讲我哋香港人嘅世界杯回忆嘅，即系、就是、我哋过开个话题咧，我又会谂起嗱，假设我哋强国系有入咗世界杯咧，又会出现翻个咁嘅画面，就系咧，全你唔好讲强国入边啦，香港都好啦，全香港嘅电视台同埋电子媒体铺天盖地，就话：，哎，中国队一定得，中国队赢啦，中国队系强队。 而家都系啊，唔使啊，而家都系噶， 而家系，即系更加强，中国更加强。 喂，但系下届咧扯远少少啊，下届咧好似系卡塔尔嘛，咁即系换言之，亚洲又会唔会 多一个位？ 中国队会唔会有机会？ 但系问题就系、是、咧，上次咧亚洲多个位就系少日本同南韩打外赛。今次你系少个卡塔尔打围赛啊！ 但系亦都有人讲过话，今下届世界杯喺11月踢嘅，我谂唔会系真 嘅。佢卡塔尔太热，佢仲倾紧。 话卡塔尔太热， 佢仲未 夏天嘅时间， 仲未定实嘅。 应该仲系，应该都可以唔变都唔变 嘅。仲未定实嘅系啦， 因为如果真系11月踢咧，都会影响几大。 系啊，咁同埋咧，最重要即系各位赌波，如果有赌波嘅朋友咧，嗱、如果中国队 赌咁多， 有入世界杯咧， 记得买对面。 嗱呢句系边个啊？即系我意思，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啲赔率。 买对面嘅意思系我爱国，所以如果中国队赢，我又开心。如果中国队咁不幸地输波， 我都有翻啲钱咗安慰奖。 系啦，系啦，系啦。 OK， 喂， 哋讲，唔好讲下届，就讲下今届咧。今届都有好多画面咧，虽然而家未完啊，但系经已值得我哋去回味啊。咁我即系针对啲亚洲球队嘅，咁咧我即系我觉得我哋即系我自己啦，或者系有少少针对强国嘅。咁我睇下韩国啦，即系韩国嗰啲人嘅画面，我究竟喺强国出现，我哋会唔会 challenge 佢咧？嗱，我见到两个画面咧，我几印象深刻嘅。韩国嘅总统咧就去系啦，就去嗰个南韩嘅现场观战啦。咁南韩嗰场就输波嘅。咁南韩嘅球员咧，会有唔系全部啊，有啲敬礼嘅，即系无论系唱国歌嘅时候啦，或者系换出嚟嘅时候敬礼啦。咁跟住咧，嗰场输波啦， 跟住入到更衣室嘅时候， 入更衣室啦，系啦，咁啊，总统就亲自去慰问佢哋啦，咁啊，孙兴文爆喊啦，呢啲画面我觉得都几 touching 到我嘅。咁我谂啊，呢啲画面如果系发生喺强国，我哋会系点样去睇呢件事咧？ 我相信嗱，如果同样嘅情况啊，文在人嗰个位置变咗做习近平 啦，系啦， 咁啊，孙兴文。我实在找不到国内有哪一个是孙兴文有什么实力的球员。 大把。 我幻想着那个是母女先啦。是可能完了场波输了。母女入到爆喊。可能习总安慰他。我估计设计对白纯粹设计对白。母女就说习总我已经尽晒力了，麻烦可以放回我老婆和仔女出来。 如果都是设计对白，我觉得习总应该就会说这是正式内容的球员吗？ 我反而呢，我会想象啲网民反应就系会猛闹，又话嗰啲咩傻逼哭是会有用的，你他知道哭是会有用的。 我首先就会担心咧，另外嗰度咧，我记得大概有三四个球员啦，有敬礼嘅。我担心另外七个球员 冇敬礼嘅， 系啦，冇敬礼七个濑嘢啦，即系点咩事先？ 可能佢 你哋唔敬礼系乜嘢意思？系啦， 这是正式录用的球员吗？ 系啦，系啦，正式录用的球员嘛。咁跟住又会有好多嘅嘢讲啦，即系可能嗰、那个孙兴文，无论佢本身我相信孙兴文嗰下爆喊系真诚噶啦，咁但系如果发生喺强国身上咧，即使你踢得几好啊，或者赢唔到波啊，点样都好咧，我谂成队都爆喊噶啦，有啲似北韩啊，死咗上次咁样，成队都喺度。 我已经好努力啦，可唔可以放翻我老婆仔女出嚟？ 跟住咧，嗰啲咩人民日报啊、环球时报咧就喺后报啦，就系话，即系我假设佢系对我当佢对墨西哥先啦，系啦，咁咧即系墨西哥用耻辱嘅形式，系用收系啦，冇体育精神地赢咗我们伟大嘅强国队，咁咧我们伟大。嘅强国队咧，本身咧即系个比赛度已经尽显个体育精神，同埋屡次制造咗唔同嘅攻势。佢制造嘅攻势咧，系世界杯历史上最多嘅。 开龙门球都叫做射门嚟。 虽然阿白景讲得好长，但我相信已经省略咗好多。即系前面咧有100万字咧，就嗰啲多得党伟大嘅领导，系啦之下，我哋强大嘅祖国喺球场上系好多一堆废话咧。前面咧， 即系已经系世界杯度突破咗佢樽颈，已经有第一次嘅越位啦。 然后咧，我估咧，嗰啲通常嗰啲球证团队咧，通常唔会嚟自一个国家噶嘛，可能有啲系美国啊、日本啊、欧洲啊，唔理啊，成个国 呢啲国家 围堵中国啊，系啊，嗰就 VAR 啦，吓嗰就咁样嘅团队啦，全部都对中国不利嘅。 跟住咧， 应该红牌冇红牌。 跟住咧，香港我哋本港嘅无线电视咧，就会揾啲国际关系专家上嚟。咁就系话咧，即系喺依家个国际个大环境，仲打贸易战添个情况之下咧，即系点样喺个足球嗰度啊，去打压我哋强国啊，即系嗰啲国，即系国际大国， 即系永远都系备受欺凌嘅。我哋系赢就系应该嘅，输就系悲哀。 咁样听落，强国 好似几好睇咁。 唔系啊，咁样听我觉得好大件事，所以强国就谂到呢啲画面啊，不如唔。好打啦， 系啊， 越打个场外好睇个场内啊， 所以咪又系美中不足咯， 又系美国同中国都参加足球比赛。 美国系近晚 miss 一届嘅咋，你唔好拉埋人哋。美中不足已经系即系将自己扯埋同一个。 今届好多强队冇得打嘅，意大利、荷兰、美国、中国嗰啲都冇得打。 意大利、荷兰、中国虽然都唔系强队噶啦，咁但系点解可以拉埋美国同中国咧？ 唔系，我几欣赏嘅世界杯呢、這个嗰、那个赛制咧，的确系今时今。今日呢一刻最强嗰32队，即系虽然即系有时会有啲爆冷出咗局啦，咁但系即系咁讲翻正路咁，今时今日嘅荷兰同埋意大利，确实系唔系好劲，即 系弱咗好多， 即系都值得佢哋出 局嘅。 即系 MJ 讲一句有啲爆辣咧，即系完全系，即系佢见到我想爆佢樽咁。 我都惊啊 嘛！不如讲翻今届世界杯啊，咁咧有一段视频咧，唔知两位有冇睇过？咁咧就系一个假妹，咁咧一个大陆人， 我睇过， 咁咧就用即系用中国嘅粗口， 普通话， 用普通话啦，咁啊不停咁闹个假妹，但系假妹系听唔明噶嘛，咁啊仲不停咁微笑望住。 我觉得啲假妹微笑嚟成吸引嘅真系。 我知系睇过， 原来个结论系假妹微笑特别吸引。 我冇睇过呢个短片，咁跟住系点样？ 跟住冇就咁，净系我身上一个中国嘅一个游客去入场睇波嘅时候，咁啊见到可能日本队嘅比赛， 系 见到一个假妹，于是就系咁傻逼傻逼啊，抄连妈乜乜乜咁样闹人咯。 即系又系咯，即系我都系讲翻嗰头先，又系头先讲嗰个啦。 啲质素太低啦。 国民教育，你究竟想做边一？你究竟想帮边一边？ 人哋假妹笑得几 sweet， 尤其是有个咁 sweet 嘅假妹，行医嘢包装，令到啲人窒一窒，又爆好八旗啲宅男自然地，你话偏帮边一边啊？好啊，喂，剩翻唔多时间讲下第二个故事。呢、這个故事咧，其实净系讲呢个故事咧，可能都够讲一集噶啦。不过都喺度短短地讲下啦。 好啊。 即系我哋上集都有提过嘅，瑞士同埋呢个塞尔维亚嗰个故事啦，系啊。 系。 咁瑞士反勝塞爾維亞啦，咁當中有幾個球員咧就係嚟自科索嘅，係啦，咁跟住咧科索佢哋嗰幾個啊沙基利亞啲咧做咗個鷹咁嘅姿勢，咁跟住俾個足協罰錢啊，罰錢其實算係即係從輕發落 最輕微嘅， 甚至算係我覺得係有少少網開一面添，咁呢、這個政治意識啦，好多人有啲人就話足球不牽涉政治啦，咁但係佢哋起碼咧就係即係佢當時其實顯示嘅就話咧，因為當時塞爾維亞咧就即係嚇有啲故事咧就同我哋身邊發生嘅事咧就係好接近嘅，例如咧嗱喺科索嘅角度啦，喺沙基利嘅角度啦，咁啊塞爾維亞咧就會有用佢嘅權力咧去侵佔佢嘅土地，就會話咧科索嘅某個地方，譬如我用香港嚟做比喻啦，科索嘅荃灣自古以來就係屬於塞爾維亞噶啦，咁啊就用佢嘅辦法咧去侵佔咗啲土地，咁沙基利佢哋嗰啲嘅上一代啊，咁就冇辦法啦，即係一路都俾你進步。准备之下咧，咁啊移咗民去瑞士，佢成为咗瑞士人，但系佢哋冇忘记佢哋系嚟自呢个科索嘅，咁所以咧佢哋喺入波之嘅时间咧，除咗系话赢塞维亚之外咧，佢都不忘展示啦，其实我都系个科索族人嚟嘅。咁呢件事当然即系有佢争议嘅地方，但我就谂下啦，哇！如果呢件事发生喺强国，即是话咧，假设香港或者台湾或者澳门有一日有个香港、台湾、澳门嘅后代。假設我哋啦，我哋嘅後代啦，就對住 睇我哋下後代啦，就 MJ 就MJ 代表香港進身世界盃舞台，咁 MJ 入咗波啦，咁作為喺中國香港嘅代表，香港人嘅代表入咗波，咁 MJ 會唔會衝埋慶祝嘅時候唱今天我咧？ 喺佢嗰個故事度咧，直頭係幾乎冇咗香港噶啦。喺阿科索個故事度咧，即係雖然科索而家仲係仲在存在，即係佢即逼到佢係冇地方住啊，然後佢就係去展示，即係譬如我係而家代表日本赢咗中国，跟住我喺中国面前，我唱今天我，跟住就话俾中国听，我仲系香港人嚟噶，屌你老尾，类似咁嘅 meaning 啦。你估会发生啲咩事啊？ 我觉得第一件事发生就系咧，喺中国入边冇人知。 咁啊，庆祝嗰段片咧，应该系啱啱嗰个片段，庆祝嗰段片段咧，就应该打格仔。 首先就直播噶嘛， 成段剪咗系咩做咧？ 从来冇 MJ 呢个人参加过世界杯 入波，但入波真系冇啊！唔知点解呢个球员庆祝嘅咧？ 即系而家沙基就变咗敏感词啦， 系 啊，沙基尼啊、阿尔巴尼、阿英啊，全部咧微博啊嗰啲度，全部 咩英咩沙基直冇咗呢个人，从来冇呢个人出现过。 咁好演员大波，英超都有佢嘅， 冇啊，同埋禁咗。如果 MJ 咪咁样 M 同 J 两只英文字， 咁即系而家咁样讲咧，就即时好大镬啦！即系用翻而家球员啦，沙基利，沙基利效力嘅系史笃城啊，史笃城啊，沙加效力嘅系阿仙奴，点啊？世界上再冇一队球队啊， 再冇咗呢两个人咯， 呢两队球队直头唔可以嚟中国。 系 啦，除非阿仙奴咧就即时炒咗佢，如果唔系咧，阿仙奴就以后唔好嚟中国阿森啦。 嗱，首先就冇咗呢个球员先啦。咁另外再引申落去咧，我相信 MJ 嘅屋企人啊、老婆老母啊、姨妈姑姐啊啲，应该全部被抽算噶啦。 咁又冇，佢好文明嘅，佢而家通常都系即系经济去制裁嘅啫。 同埋咧，嗱嗱，我当呢个系 MJ 啊，就会咧会即系，但就算佢已经入籍咗日本， 系。 代表日本噶啦，但系林郑都会走出嚟谴责嘅，喂谴责，唉真系佢嗰啲即系唔想人啲咩唔会干预我哋 忘本啊， 系啊，我哋内政咁样系啊， 中国嘅内政不嬲都系自己嘅事啊， 跟住东张西望咧就会讲，唉嗱足球就话足球啦， 唔好牵涉咁多政治啦， 唔好牵涉咁多政治啦，嗱我哋就睇下之后 MJ 啲屋企人一样睇下你底啊咩嗰啲，啊原来佢四代前汉奸嚟嘅咩。喂，嗰阵时清兵，唔系嗰阵时清兵入关啦， 系啊，系啊 ，MJ 嘅老豆带佢入关， 好似而家睇东方郭台铭咁样啊，日日都睇到佢，哇，呢个十恶不赦嚟嘅，每日都有佢新嘅坏事 跟住唔系嚟你乡下访问，系啊，佢细细个已经偷人冲凉 啦，性骚扰个秘书啊，秘书八十几岁阴公， 我相信佢应该就系 MJ 嘅下场， 佢有强奸只猪啊，啱啱出世啊，冇啦， 跟住又抱只猪仔，哎，呢个咪 MJ 个仔咯， 系每日头条。我虽然我而家仲系好中意睇嗰啲东方日报嗰啲噶，嗰个我都系初初唔识佢，阿郭台铭，而家就觉得佢哇呢个劲喎，呢个每日都有新鲜嘅， 性能力超凡， 唔止所有嘢，所有十恶不赦啊，强奸只猪啊，打劫个八十岁嘅阿婆啊， 有啲正经啲嘅， 灭村啊， 冇咁滑稽嘅，即系可能嗰啲中产。中环精英咧就话你，即系你虽然已经系日本人啦，都系话你搞乱香港嘅，即系你搞乱咗啦，因为日本人即系抢衰香港， 都系亡中国之心不死啊！喺呢节节目时间已经差唔多啦，咁啊就嚟到呢度，我做个总结啦吓，即系事情咧就有好多嘅方面嘅，咁啊大家即系无论边个讲都好啦，唔好尽信自己分析下件事嗰样系点样啊！世界杯原嚟都学到好多嘢嘅，我哋下次再讲， 拜拜。